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宏愿海外物业中心已经开了幕了，由上午10点至下午6点开放，嚟紧5月20日至22日，仲有一个英国楼盘巡礼，重点介绍港人热门的投资地点，包括雷丁、伯明翰同埋曼彻斯特。另外5月22日仲会有一场 BNO 5+1签证讲座，你准备好未？快啲打嚟6221-4438揾宋生啦！ 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 OK， 咁我哋新一辑嘅一代江门何容兴的足球世界咧，咁啊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大家睇咗几集之后咧，呢一集咧，我哋请嚟咧就我哋喺70-80年代咧，80年代啦，应该吓。 80年代。 即係你咪70年， 冇啊！八十年代， 咁啊，最佳嘅後衞之一啊！咁啊，當年嚟講咧，就因為你咧，就讓個位俾你踢 ，Sammy 哥啊，余國森啊，咁啊，另外一位咧就人稱傻炮啫，唔知係咪真係傻嘅？應該問清楚佢先啊！咁啊，陳樹明咁啊， 你睇咁精靈點會傻啊？梗係。係一定係花名有個朵，梗係有理由。 有朵嘅嚇，咁啊亦都咧，即係陳樹明咧，亦都攞咗個第一嘅。咁喺當年嚟講咧，第一屆咧就辦呢個最佳年青球員，咁啊竟然咧就俾你攞咗喎。啊，咁啊，喂，不如你講啊，你係咪真係傻啊？ 實至名歸啊！ 實至名 歸。傻就唔係傻嘅，咁只不過嗰陣時僆仔踢波出波地，咁就波最渣我焗住守龍門啦，不過我自己都好有興趣嘅。 唔係喎，傻炮。 嗯， 巴西啲龍門咧，多數都係踢出邊咧， 先至翻去守龍門。 嚇，唔得。 嗯， 先至被逼去守龍門。係㗎，唔係講少㗎。 咁我就比較特別啦，我自己係中意打龍門。 嗯 咁啊，你知啦，傻更更咁。見到個波啊撲，咁啊啲隊友、啲街坊就話：，哇！呢個僆仔幾好喎，撲波姿勢都唔錯喎，都幾靈巧喎，好似隻炮咁喎。咁啊冇得嗌我做傻仔㗎，不如就嗌你做傻炮啦。咁啊嗌下嗌下， 就嗌出個名堂啦。 係啦，嗌咗傻炮呢個名出嚟啦。 唔係阿傻咧，呢個名喺足球圈咧，其實咧一啲都唔傻嘅。咁啊，仲有一個咧非常之出色嘅，即係出名嘅，人稱叫做大傻嗰位，即係流浪嘅班主咧。 哦，必得利。 啊，必得利啊， 必得利， 都係叫傻哥啊嘛，呢個都係人稱大傻啊嘛，係咪？咁啊，另仲有麥哥，你都叫阿傻啊嘛。 傻俠， 傻俠，係咪啊？係 啊。 咁所以咧，叫阿傻嗰啲咧，其實一啲都唔傻，仲係精靈添。係 啊， 係咪先？ 仲係好波啊！ 仲係好波，係咪？陳樹明都即係嚟最佳年青球員啦。咁你都曾經代表過香港隊啊，係咪？喂，最邊一場波你覺得係都幾有深刻印象嘅？ 咁其實好坦白講，我哋都係掹車邊嘅啫，都係向啲前輩學習。有機會代表香港隊，我覺得係我人生好大嘅榮譽。咁特別嘅賽事咧，咁我覺得就係、是、荷翠波啦，對丹麥 AGF 啦，可以射12碼贏咗啦，同埋長城杯啦，我哋初期喺北京打嘅長城杯同阿 Sammy 啊，同埋其他隊友，咁我覺得每一場波我有份參與嘅都好特別，好有深刻印象，因為嗰時小朋友僆仔，初出茅廬，都係學嘢。咁有機會參與呢啲大型嘅比賽，所以特別有深刻印象啊。 OK， 咁啊，問問 Sammy 哥，即係 嗱，你出道咧，即係你個朵就響咗十幾年啦。O K， 唔係八十年代，應該比爭好遠噶。你多嗰啲咧，就係我哋啲大師兄偶像級， 係 即係即係我哋都係一樣係 眾人嘅偶像， 眾人偶像啊！即係喺僆仔年代，我哋都係哇。哦，何容興好犀利啊，好緊要啊！我哋咁睇佢啊。 唔係嗱，呢個當然係超級偶像啦。咁你喺當時咧都 不外而事啫，佢哋抬舉我嘅。 係。咁但係當時咧，你你初初出道嘅時候咧，都起朵噶啦，係咪？更加引人即係有一個而家都好多人咧，即係都講翻起咧，就話因為你搞到精工咧，即係嗱精工咧就年年咧都立曬香港啲冠軍咁滯噶啦，咁啊～兄哥話事解就落唔盡嘅，總係有一個留低。你亦都咧有一年咧，就你打元朗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 啊？打元朗 啊，咁啊精工對元朗，元朗剛當時嚟講咧，叫最好人噶啦嗰屆， 係 啊，但係咧喺聯賽都係麻麻地嘅啫，係咪？但係杯賽咧，你竟然咧就係做低咗精工喎。 咁啊，梗係啦，我聯賽冇機會，杯賽仲 一場光 明都同你搏。唔好玩啦，係嘛？ 冇錯，嗰年其實話係乜嘢咧？係好，但係我哋都算叫有啲運嘅，入到決賽。咁啊，嗰年激死精工啊，真係激死精工啊！嗰年佢哋買埋香檳準備去慶祝啊，點不知好唔好彩俾我哋打破佢個生命率，攞唔到咁全六項冠軍。 係咯， 啊，咁我因為咁之後咧，可能或者。得到詹培忠先生嘅賞識咧，咁跟住來屆之後咧，佢就開始搞保羅華咧，佢就挖角，我就去咗開始踢保羅華啦。 你踢保羅華啦，咁就亦都有個趣事嘅喎。 啊， 咁啊先講翻元朗先。 係， 因為你打元朗嘅時候咧， 係 就當時都有個即係出色嘅後衞喺度，陳發之。 係 啊，就因為你去元朗，你搶咗佢位。 我唔係搶佢位，我而家要多謝阿陳發子，因為佢讓個位俾我踢，佢踢中場，咁我踢咗後衞，咁而家咧相得益彰，大家都喺打後嘅發展都係好嘅，即係佢喺中場一路都好好啊。 咁陳發子， 我一路喺翻個位置，一路開始啊，慢慢咁成長落去，大家都好。 即係機緣巧合啦， 係啊，冇錯。 但係當時最佳嘅後衞，當時即係你未去嘅時候，最佳後衞係陳發子㗎嘛。係 啊，係啊，係。係 咪先？ 係 啊。 咁兩個轉換位置，兩個都有。即係好好突出， 即係有發揮， 係啊， 兩個都即係發揮咗場 合適嘅， 揾到大家合適嘅位置，冇錯，大家 如果唔調換，可能 冇錯，係啊嚇。 你元朗嗰屆咧好掂喎，因為元朗咧我印象所記得咧，元朗除咗嗰啲飄色啊、天后誕巡遊之外咧，你哋巴閉喎，嗰屆攞冠軍。 哦，係啊，嗰年攞完個冠軍去。佢有架花車，有遊街啊，係啊， 咪咯， 係啊， 你嗰屆係算係香港唔單止係球壇，係咪全香港嘅首創嘅，係 啊， 即係 花車遊， 花車遊，開篷花市， 係啊， 成個元朗遊行， 係啊，係啊， 仲要係即係夾道歡呼， 好似當年，好似而家啲曼聯咁樣係嘛？ 係啊，冇錯，絕對係啊，唔係好似，絕對係。是吧萬人空巷在元朗那裡造成一個轟動、是吧那麼當時有什麼人腳你元朗那時 候那時候都好人的那時候龍門有張耀東林春樹有陳遠志葉振發李龍國游玉華好多都葉華偉咁陳發之啦咁 陳發之 都係㗎都係㗎佢有份 鞋王 係嘛鞋王啊係啊一個叫鞋王啊吳宇賢啊嗰啲 曾石昌啦 曾石昌啊嗰啲 其實個陣容都唔錯喎 都 OK 嘅嗰陣時其實元朗係中型班嚟嘅啫又唔去話去到個型班 但係即係個個都係咁上下年紀 啦 唔係你即係正如頭先我所引述啦喺當時嚟講元朗算咩波啊？ 即係中型班啫嘛，踢到入決賽㗎， 係咪先中型班啫嘛？即係當時你精工嗰啲掃曬咁啊，南華掃曬㗎嘛，即 係精工南華愉園、 愉園啊呢啲掃曬㗎嘛，邊人睇得起呢啲？即係呢班僆仔啊，即係嗰時班僆仔啦，即係等於加山啊呢啲咁，即係大家睇淡㗎嘛？呢啲波係咪？ 足球係圓㗎嘛，輝哥係咪先？佢哋班後生仔一鼓作氣，就鬥心強係嘛？ 梗係博出位㗎啦， 係 係嘛？啊，對精工嘅大佬一場過啫嘛。 老作嗰陣時啱啱佢哋阿於尤旭華、李龍國嗰啲已經開始成熟啊嘛，我哋就新仔，我哋仲新仔，咁佢哋帶住我哋，咁所以 嚇佢哋仲大過你， 佢大過我哋嘅，佢早我一兩屆嘅，佢哋早我一兩輩嘅，即係李龍國、尤玉華嗰啲係早我哋一兩輩。 李龍國係大過你 嚇，大過我哋噶嘛。 自從嗰次之後咧，就好似盛況就不再啦。 是啊，我都記得，感覺都幾得意嘅，真係好難得有個花姐遊行嗰啲咁樣嘢，真係噶。 係嘛，元朗啲鄉親咧就即係開心到不得了啦，嗰期 係啊， 係嘛？但係即係呢個高潮就等於李斯特城攞咗冠軍之後，就冇啦， 冇錯，冇錯， 就冇啦。咁你就去咗 保羅華， 去咗保羅華， 去咗保羅華 嚇。保羅華踢咗幾耐？ 保羅華我踢咗五年啊，保羅華 啊， 咁保羅華其實。是我足球生涯里面最开心的那几年来的，亦是最高峰的那几年来的。因为那个保罗华那时候那个成绩都很好的，都不错的。即是跟精工成日都打生打死的嘛。唯一最好就是说他两兄弟打呢就必定是真君的。兄哥你在这里那时候 你都在精工的应该。 应该我离开了。 离开了是吧，我最记得两兄弟打呢十爆棚兼甲就大打真君的了，他们可能在家已经 嗌交了。 我听过是这样的，两兄弟，即是王氏家族两兄弟已经嗌交了，即是那晚一定 你要我赢我又要赢这样的了。所以呢令到人家很难忘，就是说我这些波一定看的，就不同以前即是双方东对土什么那些这样，没有那些这样的东西。真的踢到好激烈的，因為我記得李桂雄和盧福興兩個以前都是踢精工，李桂雄就過了踢保羅華之後，有一次在旺角，哇踢到大家都飛沙劈石，所以絕無欺場那次。 不是，我們都說，即是大家在回味那些，即是當年那種趣味啦，咁精工保羅華其後又有伊波魯啊，咁即係啲商業贊助相對比較多嘅喺嗰個年代，係咪？ 咁其實係好噶嘛，多啲商業贊助。 冇錯，係啊，如果你冇商業球隊，冇商業嘅機構去贊助，你就好難成事嘅。其實真 係啊，咁仲有咩？仲有怡和啊， 怡和就再早啲啦， 再早啲啦，九巴啊，咁係咪啊？即係有呢啲大嘅機構贊助，咁啊嗰陣時相對地球員嗰個薪酬都相對提高嘅喎， 唔係一啲啲啦，你譬如電話啊嗰啲，咁你咪薪酬會低啲啦。 但係你電話嗰啲係多數係兼職噶嘛，佢有份。 咁你九巴 有啲 都係兼職 噶，兼職噶嘛？ 係 九巴，照我所知，我都係有啲兼職噶。 啊，你講起兼職，我真係都要睇題，即係為我哋講完保羅華，跟住咧就保羅華退出。 係 咁，我就踢完香港代表隊之後咧，咁因為保羅華退出咧，咁咧就有兩隊波嘅，一隊精工同埋一隊南華。 係 咁，當時間咧就係有香港隊嗰啲領隊咧，就黃創山先生啦，林建岳生咧，咁嗰兩個咧就係爭球員。咁咧，我而家都可能要澄清一下，其實我都唔好意思令到佢哋，可能令到南華個主席都可能有啲少唔高興，因為我記得咧，我當年嘅保羅華咧，我哋仲有份兼職嘅喺嗰度做。咁自從佢退出之後咧，咁離開咗之後咧，咁我就想踢精工，我跟黃創先生講，我話踢精工，因為如果我踢精工咧，我仲可以喺留喺保羅華，可以仲有份繼續嘅職業。 兩兄弟啊嘛，係 啦，兩兄弟啊嘛，咁我咪最好不過啦，咁樣因為可以保障下我自己。如果完咗呢個足球之後，可以仲有其他工作做啊，諗住係咁樣啊。點不知當年咁就話阿林教先生話就話喂唔得喎，你愛曬啲好人，我冇曬啲人點掂啊？我一定要一人一個。咁咧，我記得咧，佢哋兩個咧就都好嘢啊，就叫咗我同阿陳柏芝一齊出去。咁啊，當面問我哋：喂，你踢邊隊？我就答咗佢：我都係踏精工，我都係踢精工。激到啊！激死啊！激死啊！林生，我話其實唔係啊，我因為咧，如果我踢精工咧，我仲可以喺度做翻份嘢，咁可以保障我自己。即係話，我如果退休之後，我都仲有份穩定嘅收入。 咁我笑話：喂，唔得，都要過。 係啦，跟住林教授就話唔得， 我一定要一個，咁冇辦法啦。咁我足足先至去咗南華。咁去到南華咧，我感覺上咧，南華嗰個主席啊，我嗰陣時啊，應該係何世柱先啲咩？咁佢可能又覺得哇，呢條咁招積嘅你，講咁耐你係都唔理我南華嘅，點解咁樣？咁其實我個意思就唔係呢樣嘢啊，即係話因為我有份嘢做， 梗係啦，你要自己保障自己啊， 即係起碼我自己如果真係係啦，有個後路嘛，我踢完波之後，我仲有個後路可以繼續喺嗰度做啊嘛，要咁啊嘛。 係，結果你就咗南華。 係啦，足足我都要去咗南華。 冇計啊， 係冇辦法㗎， 即係費事大家唔尷尬啦。 因為一定我一定要一人一個啊， 咁啊，法師咧，法師 去咗正宮， 去正宮，就去咗正宮。 係 咁你就上咗山 啦。 即係其實咧。當初的選擇咧，就未必。如果不是阿岳少出嚟咧，就未必促成你上山嘅。 啊，唔係，唔係嗰陣時那個球圈嗰個都好蓬勃嘅，因為都好多謝呢啲咁嘅有心人 喺度， 新人士喺度搞啊。咁呢個係好。 嗰段時間都係好興旺 嘅，好興旺啦，係嘛？咁你原先你個出身係喺邊個球會咧？ 我原先啊，如果正式我開始。帶我踢球的是譚漢新、 哦、 我就僆仔讀不成書就去踢球跟他踢星島越組這樣開始然後呢就他帶我入去踢球幸好呢那陣時還能夠選我入香港青年軍哇開心了18歲代表香港青年軍去科威特踢球、 啊、七幾年了 七幾年了七五年你不知道74年還是75年了、 啊、我離開了星島了 你離開了已經很後期了、啊、 你是人家你是他們的偶像 當然是偶像級來的大佬 是的、啊嗰度球會嗰度有你嘅手印噶嘛？ 我哋睇星島睇何用興喎，哇！真係 係啊， 如痴如醉。 冇錯，嗱，即係當年咧，我哋特登走去跑馬地咧，就報呢啲球星 睇佢練波， 睇佢練波噶嘛， 睇佢練波， 即係入場要俾錢啊嘛。 睇佢練波， 睇練波就唔使錢啊嘛。我哋邊有錢入場睇踢波啫？係咪先？ 係喎，嗰時啲女多喎， 你啦嘛，大佬。你啊嘛， 英哥又好波又靓仔，唔使讲噶啦， 潇洒 唔系啦，又潇洒，到而家都系啊。 嗰啲女仔咧，一般咧就揸住个手袋行街嘅。咁啊，兴哥嗰啲女朋友咧就帮佢玩住对波搬出球场嘅。 差唔多啦，差唔多。 讲到唔夸张。 咁你事实嚟噶嘛？傻包女系咪啊？ 系啊， 系嘛？啱啱先？ 我哋靓仔。偶像真係， 喂嗰陣時個龍門咗邊個啫？嗱嗱，佢同阿仇志強兩個啦。 咁啊，仇志強就大把 係呢兩個啦，仲有邊個？ 我哋自己 local 嘅，一定係興哥， 冇錯，一定係撐佢㗎嘛。係 啊，唔係係事實係得。 朱飛未退休嘅時，朱飛 阿朱用啊，朱飛 飛哥都好，都係都係 有朱柏和係啊， 頂級嘅好嘅門將係啊， 即係以當時佢嗰脱嘅守門員朱柏和就半退休啦，系嘛？即系佢系当打啦嘛，佢两个 差唔多嗬， 差唔多 同期嗬， 佢哋分道扬镳。 佢系早我少少嘅啫，踢早过我一年踢甲组好似。 啊， 飞哥好似系踢愉园啊嗰啲咯。 佢踢星岛先。 星岛， 我都系星岛啊。 星岛。 东升。 佢最早咧应该系踢流浪线青年军啊嘛，跟住入咗星岛，星岛踢咗。一年正選，跟住又離開坐波金，三個龍門一齊坐波金，幾搞笑！ 有客喎、啊，即係坐波金。 第一個朱飛，第二個張劍師未笑完佢下一場，到佢出場又坐波金，係啊！我第一個先，第二個朱飛。第三個張劍師 啊， 三個龍門一齊坐， 升到三個龍門坐波金， 真係搞笑嘅，真係紀錄嚟嘅。 嗱，當然啦，即係坐波金有啲就話即係打得麻啊咩成咁，即係嗱，我聽有啲即係啲教練都咁講啊，球員有黑。佢坐波監有時有啲即係嗰個情緒控制唔到。 佢投入咪會有， 咪咗。 你咩都係你重唔重視啊嘛？ 冇錯， 你重視。接不然就會有陣時可能過火， 控制唔到啊！ 控制唔到球場係咯。 啊，炮哥，你喺東昇就攞最佳年青球員啦。 但你出身是不是都是東昇？ 是啊是啊，我第一間球會都是效力東昇， 第一間 青年軍，即是第一場甲組都是， 是啊，青年軍預備組， 是 咁就當年我入東昇的時候就朱國權啦、邝子贤啦， 金乃全走咗未啊？ 走咗啦， 走咗。 金乃全好久冇踢啦， 我就入去踢青年军，青年军踢咗唔知一场两场系去预备组，咁预备组就一路跟啲大师兄学嘢啦，咁 咪何应芬做教练， 系何应芬冇错。咁收尾何应芬教练走咗啦，咁啊请咗包勤嚟， 包勤先啊。 包勤又跟個包勤一輪，但係包勤喺半季又炒咗魷魚又走咗，咁啊請咗個 阿根廷 啊，澳洲 係啊， 阿根廷籍澳洲過嚟嘅教練， 我記得 威南迪斯，咁就做教練，咁啊一路跟佢就俾機會我上嚟咯，咁都係感恩啦，有機會。 炮哥咧，我而家咧就話俾你聽。佢而家仲可以踢得噶， 系， 而家喺嗰啲小球界原來啊， 啊， 搶好搶手 嘅， 搶手， 唔係我哋， 我預佢踢到八十歲噶， 我哋都係興趣啦，興哥係嘛？ 唔係最難得嘅真係嘅，最難得可以繼續嗰個興趣， 嗰個興趣啊嘛， 真係噶，最難得興趣啊，真係噶。 呢個即係當然啦，即係呢啲興趣咧，如果能夠大家 keep 住咧，當然係一個即係到而家呢個年紀，梗係又強身健體啦，即係、操練下自己嘅體魄啦咁。咁但係即係嗱，下一節翻嚟咧，我哋講講咧，即係當年嗱，你就話即係俾人捉咗你去打籠啦咁。我哋僆仔嘅時候咧，係即係最冇用嗰件咧，就嗌你打籠門，係嘛？ 都話巴西係咁樣噶啦，巴西球員係咁。 咁我哋一間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再傾傾咧，即係大家即係踢波點樣出身嘅問題啦，好嘛 ？OK， 好。